那对， 哎，好不好？ 我得练练啊。这句话您不知道，太关键了。这个，妈的， 妈的， 好，好不好？ 记住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嗯，把这个资三四郎和桂圆两个人比武这段戏呢，咱们给同志们演一遍。 来，演表演。 好，咱现在开始。 好。哎，你干嘛？哎， 哟，啊，脱了。你瞧你，先迈左腿，知道吗？先迈左腿，记住没有？ 记 住。哎，你记住就行了。先迈左腿。 哎，你动我头发干什么呀？ 你得跟那桂圆一模样，你想。 啊！喊你妹，妈的！ 怎么了？ 不是，这心里没底啊？ 怎么没底啊？ 这揉到就这玩意儿，吧唧，你摔我这么一下子，不要紧的吧？ 不要紧的，顶多我就。顶多也就扔那第二排那儿 啊，扔出去了给我的， 就扔在第二排那儿就完了，啊， 这跟磕着我那台口呢。 不要紧，待会儿你让人家，我给你托付一下，同志，待会儿到那儿您接他一下子啊，您别让他摔着就行了，哎，我给你托付好了。 那么师傅，待会儿您就多关照了啊。啊，好，好，好，对，妈的， 没法摔了， 您别误会啊。别误会，我可不是害怕。 你什么意思？ 我都脱不好了，我不害怕了。嗯，提醒你一下子啊，这地方不能够光摔啊，要有唱啊，连唱带摔都得有。 你甭管了，连唱带音乐带剧情台词都交给我一人了， 都有。 你就等着那大杯跨就完了。 哎，我也等着挨摔了我。嘿，喊，喊，喊，唱啊， 这儿就唱啊， 开始唱。 呀嘞巴得基鲁萨乌奇那克呀奥多库阿莫一起多亚里那奥斯库亚西卡达拉那克来的无依卡拉马耶无米路桑西路斯米那修不托耶俄摩诺萨。 哎哎哎哎哎，摔呀 啊， 摔呀， 摔呀啊。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 完了， 完了。 好了，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

2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咱们来欣赏一段不常听到的组合方式啊，侯耀文先生和一位外国相声演员，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姜昆的杨弟子大山合作表演的一段作品，叫《如此交流》。 得，我甭说中国导演蒙人啊，你也甭说外国导演蒙人啊。哎，这样吧， 怎么？ 咱们表演一次。 怎么表演？ 你演个中国导演啊，我演个外国导演。 行， 行吧。 我还告诉你，我还是不能让你把我给蒙了。 我也不能让你把我蒙了。 那可不一定。 论导东西，我们可有几十年的经验。 我们虽然是初学乍练。今儿个我也得给我们中国导演争口气。 好吧， 来吧， 开始吧， 咱们现在开始。 从国外来的。 哦，到这儿是 来学一学看一看。 哦， 好。您是？ 我一直就在国内。 在这儿是 练一练干一干。 哦，对了，我这有名片。哦，我也有。 好， 请。世界跨国 BK 总公司驻亚太地区分公司总经理格蒂蒙氏，请问您这个 BK 是什么意思？ BK 就是那个 briefcase， 那个哦，那个大皮箱 啊，装钱的那种皮箱。 对， 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北京市东城区大德利百货摊儿总经理侯在仁。 哦，你是蒙氏先生？ 你是在仁先生？ 你蒙氏？ 你在仁？ 哎呀，幸会。跟你说，咱们两个人是 同行。 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哪里，我得向你学习啊。向你学习。 那咱们两个人 互相学习。哎，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练摊的经验？ 这个练摊没什么经验，他练摊就是这么回事，只要就全凭一张嘴，你能说就能赚，不能说就赔。 你说的太对了。 嗯， 我也有同感。 是吗？ 哎，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这练摊怎么说 啊？你想学这个中国练摊怎么说？ 想学 可以吗？ 啊， 我教你。 哎，太好了。 来， 好，